在同一间教会牧养好多年咧，有好处，有唔好处。咁有好多好处啦，吓，譬如熟悉啊，同弟兄们即系建立长久嘅关系啦，都系好，都系美善嘅。咁啲唔有啲又唔好处嘅，譬如话咧，就唔可以喺讲台上面讲翻自己教啲嘢噶嘛，你知道啦，吓，即系唔可以揾你教会做例子。譬如我话，我教会有个执事生得几高下，几靓仔下嘅，咁我知边个啦，系咪？即系。咁就唔即系唔得噶嘛，唔可以咁讲嘢噶嘛，吓、啊。咁所以即系有难处嘅。咁所以有时咧，我中为讲到咧，就讲教会平安堂啲我欣赏嘅，同埋啲令我激起嘅嘢。所以有时我想外讲到你，你发觉有啲眼眉条咧，都未知咩事。啊，咁就今日我上咁啊讲。咁啱就我上幾個禮拜咧就翻港探媽咪啦，咁就有機會就同個女就去一間比較大嘅教會，佢唔係翻嗰間教會嘅，但係咧佢知道我平時佢帶我翻間教會講英文嘅，我未必好慣，所以嗰次就喺屋企附近咧去一間比較大嘅教會嚟到參與，咁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嗰個少少嘅經歷，啊咩比較特別經歷，咁佢崇拜開始嘅時候咧，咁喺間比較大嘅教會200-300人左右啦，咁咧我就。即系坐喺度啦，咁差唔多开始啦。咁比较奇怪，通常咧，即系我 expect 即系比较静啊，即系等住开始你要预备个心啊，同埋应该司琴弹，即系司琴曲咧系好重要，司琴可以预备人个心嚟进入敬拜。所以我成鼓励弟兄姊妹咧，即系练先唔好练到咁闷，咁而家司琴咧可以早啲弹琴咧，用琴声咧嚟帮助弟兄姊妹咧嚟到进入敬拜，安静嚟到等候敬拜。但系嗰次冇琴声喎。啊，好靜喎，即係冇琴聲啦，唔知咁嗰但係個司琴咧彈緊嘅喎，原來個司琴咧係插住個耳，即係嘅 earphone， 然之後係電子琴嚟嘅，所以佢喺度練緊琴，但係冇人知道練琴，佢唔肯彈，但係冇聲嘅喎，喺度練緊，只聽反目，但係咁頂尖就有啲有傾偈啦咁樣咯，咁差唔多就安，差唔多到開始嘅時候咧，咁嗰個主席咧就出嚟，完全冇笑容嘅，零笑容。咁當時咧就可以有人即係唔可以靜曬啦，咁都咪靜曬有即係安靜好多啦，仍然喺度講嘢，咁又冇琴聲喎，琴聲唔開始喎，咁佢凍喺度，咁我心諗等咩啦？我望個鐘夠鐘咯噃，冇笑容喺度等，我等乜咧？後來我終於明白佢等咩，知唔知？佢等啲殘餘分子冇聽收聲，因為仲有幾個人都講嘢。佢間唔中我有眼角睄一睄啲殘餘分子喺度垂死掙扎，喺度仲講嘢分子。哇！眼神好凌厲，最後嗰啲殘餘分子都順服啦，就最後靜曬。佢先話：仍然冇消融喎。而家敬拜開始。完全冇笑容，不過都啱嘅諗啊！我心諗，佢當時嘅冇笑容都啱嘅。如果笑一笑嘅話，即係好似耶，同我鬥，咁即係冇笑容。咁開始敬拜，我哋打一試歌，係咁樣開始嘅。咁比較特別，整個氣氛唔係一個好嘅氣氛嚟嘅。如果你想有個氣氛。我心完咗之後，我都哈，不如揾平安堂平時帶去主席嘅，做主席嘅咧，揾個眼神凌厲嘅，揾次試一試會唔會唔喐咧嚇？不過唔使啦，我哋大致上咧都冇乜人咧開始之後咧仲仍然講嘢。但我心諗就嗰個敬拜唔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，係一個比較有張力、有啲緊張。可能有些人望佢嗰班殘餘分子收聲啊，仲唔上嚟唔開始噶、啊？嗰類唔係一個好，即係唔係一個好嘅開始。我覺得，我心想想象，如果當中有未信主嘅朋友喺當中嘅話，又會點樣咧？佢哋都能感受到我都感受嘅嘢，哇！原來都嗱，將嚟有人仍然講嘢，連唔專心敬拜，以致咧嗰個主席咧要。完全冇使用嘅，你要开始一个嘅敬拜，嗰、那个唔系一个好嘅开始，对未信主嘅朋友亦都唔系一个好嘅体验。有时我哋会即系，有时谂我哋系要敬拜， 要向神来献上礼物，去敬畏敬拜神。在敬拜神的时候，在奉献向神侍奉的时候，我会想去侍奉，我想去奉献金钱。但有时向神献上的，有时可以是一个敬虔的心，一个好预备去迎接上帝，去敬畏上帝的心。这个可以是一个好好的侍奉，不一定是全福音，全福音固然重要，好多侍奉固然重要，但是一个敬虔的心来敬拜，安静等候，那个可以是一个另一种的奉献，献上一个好敬敬虔的心，而不是因为我要敬拜所以敬拜，所以我来了就已经够了，有没有敬虔的心不重要、啊、所以你 last minute 仍然讲嘢，到个主席仲未讲嘢，我仲可以继续讲嘢，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敬拜，亦都不是一个表明到不是一个敬虔的心。而这件事对未信主的朋友是一个很负面的影响。你想象一个未信主的朋友坐在当中，五分钟之后敬拜，但隔离左右、啊、可能知道他的信徒仍然在讲嘢，对他的影响是多深远。你不尊重敬拜，但你我相信你要敬拜的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向神献上一个敬虔的心，好预备去敬拜，那不一定是即是从一些前的时间来到安静，也可以是有时做牧师最怕什么呢？不是最怕的，很多牧师都遇到同样的情况，就是有这个信徒即是听听下道呢，就会即是找人聊天，不是找隔离聊天，找、即是周生、周太、周小姐聊天。咁嘅时候咧，有时咧做牧师就会有试探噶啦。试探就系讲关于圣经犹推古嘅故事。犹推古故事，佢吸听到黑敏瞓，跌死咗。嗰个唔好成日讲个故事噶，系咪啊？啊！但系真系有时信徒瞓觉，一分可能因为牧师讲得闷啊，可以瞓觉。但有时咧做牧师，我觉得未必关自己事噶。有时见到信徒一坐低，已经揾个挨啲嘅位。然后一个预备睡觉的心，咁即系谂下，即系唔关我事啦。可能系佢，可能琴晚唔知煲乜嘢啊，或者系做啲咩嘢啊，即系夜一瞓。嗰个同样系一个预备嚟嘅。我讲过关于朝圣嘅信息，旧约里边嘅百姓系朝圣系一个过程嚟嘅，预备去朝见上帝。我哋今日有冇咧？我哋今日会强调侍奉，会强调。即是奉献，会强调其他事情好行为、啊、这个都是好的，但是一个朝圣的心，一个预备迎接神的心，都是神所预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时而这件事可以是对未信主的朋友的一个影响。你想象是你未信主的家人见到你听日你会崇拜，但今晚你仍然煲剧，对他的影响就是你根本不尊重你听日会敬拜的上帝，而你今天要我去相信你所不尊重的上帝，但是有影响的。预备我们的心，星期六早点睡觉，预备我们的心，星期日早点回来，不要起来回来、然后已经唱诗了、预备我们的心去预备迎接我们的上帝，是美事，是美事，一个敬虔的心 去敬拜。又讲个崇拜啦，咁佢唱完歌之后咧，不过好奇怪嘅，个主持就系开始嘅啫，跟住咧佢就坐埋，跟住有另一个专责大哥嘅人咧出嚟，就系大哥，嗰日净系做大哥嘅啫。咁大完歌之后咧，就嗰日特别少少，就揾咗一个弟兄出嚟讲见证。咁、那个弟兄啱啱受水礼嘅，咁佢哋教会特别少少就系咧，可能佢哋人多啦，咁所以多人受水礼，所以就唔可以喺浸礼嘅时间讲见证，咁就平时咯安排弟兄讲见证。咁、那个弟兄啱啱受完水礼咪讲见证，佢最主要讲翻佢点咧，即系呢个嘅即系受水礼嘅原因，受水礼嘅原因，佢有三个原因，佢第一原因就系佢信咗自己年，但系冇受水礼，因为佢觉得。即系冇呢个感动，即系透过水礼嚟见证。但系最近即系呢几年发生啲事情，令佢有唔同嘅睇法。第一样嘢，佢同太太已经结婚好几年，但系都未有儿女。就因为呢样嘢嚟，又恳切祷告，但系都甚至睇个医生 都冇果效，咁但系当佢哋后来即系同心祷告仰望嘅时间，竟然有啊，即系有第一个嘅儿子，而啱啱即系太太又陀第二个，佢哋成好奇妙嘅供应。咁第二件事就系喺几年同太太嘅婚姻生活当中，佢觉得即系太太嘅脾气唔系好好，咁但系咧即系。在教会侍奉越耐咗之后咧，佢太太个性情开始改变，啊，可以温柔啲，然之后好感恩，即系太太咧，因为侍奉，因为参与教会缘故，性情慢慢改变，佢系神改变佢嘅，佢咧好感恩，所以佢为到有儿女而感恩，亦都为太太嘅改变而感恩。第三方面，佢自即系好细个开始已经开始食烟噶啦，烟系佢嘅条命嚟噶啦，好紧要，食烟就好犀利。所以耶稣之后佢仍然继续食烟，但系当佢有儿女之后，佢觉得唔得，我儿女都系儿女唔好，即系咁辛苦先有儿女，如果食儿女食二手烟唔系咁好，你就求神俾我力量去戒烟，竟然俾佢戒到。呢句话咁多感恩，又有儿女，又太太性情上嘅即系改善，又可以戒到烟，好感恩。于是佢嚟到去透过水礼嚟到见证神。即系弟兄姊妹都当时我都好留心去听，咁但系我心里面有两个问题，即系我听到就事实上系唔系太过舒服嘅。第一，你冇心灵感恩就唔受水礼，呢个系个问题嚟嘅。即系你冇儿女，你太太嘅性情唔系咁好，你又戒唔到烟，所以你唔受水礼，呢个观念本身错，因为圣经里面。受水礼只是一个原因嘅啫嘛，咩原因啊？就是信耶稣透过水礼嚟见证，唔系因为你有好行为啊嘛。我信耶稣都唔系因为我有好行为，耶稣教我哋嘅受水礼一样。所以圣经里面好多例子，信而点啊？上昼信耶稣，下昼就可以啲咩咧？受水礼，水礼唯一嘅条件就系你相信耶稣基督系你救主，然之后向众人承认，唔需要有所谓即系好多感恩嘅事项，即系睇到神好多恩典先至受水礼。如果咁嘅时候，即系 distort 咗、扭曲咗水礼嗰个原意，我哋受领受好多神好多恩典，感受到好多恩典，我先觉得需要去受水礼。呢个观念上有少少错误。另一方面，我自己觉得就系，我唔知佢之前有冇试过感恩。我想象下，佢出嚟感恩，让人知唔知道佢出嚟感恩系因为佢感受到儿女之乐。太太的改变戒烟很多感恩所以出来感恩。好了，想了我弟兄有个姊妹，我的弟兄，如果他处分很多年仍然没有儿女，怎么祈求神都不给，或者他太太由始至终都这么恶死的，就是这么但是没有改变的，又或者佢始终戒唔成烟嘅，始终都多地滴两一滴两支嘅，咁嘅弟兄，如果有嘅话，可唔可以讲见证咧？可以为成功而感恩，失败咪可以讲见证？系咪要让都平顺神赐予先去见证？如果佢冇儿女，如果有个弟兄出嚟讲见证，佢冇儿女。他始终求神都不给，但他有一个甘心上报的心，相信神有他的心意。他太太如果太太哇这么多年来脾气都不是那么好的，他求神给他一个忍耐接受太太的心，那么弟兄可不可以讲见证呢？一个信徒他戒烟戒到始终都不成功的，但他仍然有个信心要求弟兄姊妹的祷告，如果他有一个信心，只要他继续恒心的话，神有一天让他有力量去戒烟，咁一定可唔可以讲见证啊？你话呢？我觉得可以。圣经里边即系好强调感恩啊！喺呢一个即系保罗讲到啊，要常常感恩。喺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讲到，甚至讲到以赞美感恩为祭嚟到献俾神。而感恩系一个信徒要有嘅嘢。咁我哋喺生活上有值得感恩嘅，当然我哋感恩啦。但系神唔赐予，神唔供应，神唔 急问你祈祷嘅，系咪等于就唔感恩？咁就冇感恩啦，佢根本神都唔祝福。于是我哋睇就即系平顺嘅时候、成功嘅时候、神赐福嘅时间可以感恩。就算一切都冇时间，正如喺呢个哈巴谷书好出名嘅经文里边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效力，样都唔掂嘅时候，然而我仍要为耶和华嚟到欢欣歌颂。这个先是咩咧？先就即系我唔系话一定要逆境嘅时间先感恩，你都唔系咁讲。无论顺，无论逆，我哋都可以献上即系感恩。如果呢样嘢，类似的观念影响大家嘅话，如果等阵有嗰种要成功，要有感受到神嘅赐福先献上感恩，先可以讲分享见证嘅话咧，咁可能喺无线嗌你阿顶阿姊妹，不如上嚟讲个见证咯。系冇，我最近都唔掂，样都唔掂，样都唔神都唔应允，唉，冇嘢讲。咁嘅时候观念上系有错误嘅。顶姊妹，无论或顺或逆。神听唔听祷告，可能神听祷告有佢个原因，有佢嗰、那个吓嘅理由。记得第一个一定嘅分享见证，即系你睇书里边睇到，即系葛培利嘅太太曾经讲过咧，即系当然佢信徒啦吓，咁葛培利太太讲过咧。如果当初他逢祈祷神都听他祷告的话，他就会嫁了几次他不合适的老公了。你明白我听他明白我讲的意思？神啊，我喜欢这个啊，给我啦，不是给你咯，神肯听祷告的嘛，关合适不合适你呢？未必合适。那结完就分咯，又要嫁第二个。神啊，这个好啊，给我啦，又给你。神每一次都听你祷告。所以逢祈祷神必应允的观念是错的，因为神有祂的心意，祂有我们所不明白的，祂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，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甚至有时同一件事情，同一个遭遇，平时同一个病患， A 信徒可以医好， B 信徒不医好，为什么祂医好我同一个病而已，可能祂的样子还严重过我，但祂后来祂 病好，但我不病好，为什么？这个牵涉到苦难问题，但当中牵涉的就是话，即系正如啱啱琴日查经班都提过，好似三个朋友喺火窑当中被烧嘅时间，佢哋话我哋因着耶和华名字被火烧，神必救我哋，呢个系神嘅慈爱嘅表现。即或不然，正纵使神唔救我哋，我哋仍然都唔会敬拜你嘅神明，我仍然都敬拜我哋嘅耶和华。呢个就系。即系不然就系无论情况如何，我仍然都献上感恩。等之外，我哋要用一个敬虔嘅心嚟到献上，我哋要用一个感恩嘅心嚟到献上俾神。但系当我哋喺敬拜当中，我哋真系唔系上个礼拜样样都平顺，点样向神献上一个感恩嘅心，系我所当学习嘅。无论或顺或逆。我都能够向神献上感恩，而我都能够好似保罗所讲，凡事谢恩。呢个我所当学习嘅呢个嘅即系功课吓。即系我哋讲另一边度好，好耐冇讲边度吓。有时祸中见福，有时啲唔好嘅嘢，我哋嘢系唔好嘅嘢吓。即系有时最后 turn out， 即系可能系即系好事。我记得我细女当年学小提琴嘅时候，我反对嘅。哎呀，钢琴咪好咯，舒舒文文唔坐喺度。小提琴，唔系咁仪态，我觉得即系啊，又有啲唔好中意嘅东西啊。但系佢中意啊嘛，吓咁啊乜嘢咯，俾佢学咯。学完之后后嚟啊，两姊妹一个弹琴，一个拉小提琴啊，即系另一个图画。原来都是很 match 的，都是小提琴，都是另一种 很优美的。将来我退休之后学埋二胡，宣家呢个大合奏，仲美丽。弟兄姊妹，向神献上敬虔的心，又献上一个感恩的心，向神献上一个宽容的心。我们打一层的经文在第五章。 其实向神献上的礼物，或者敬拜里面要献上的心，是可以讲很多不同的范畴。我想集中讲几方面，就已经讲到一个敬虔的心，预备敬畏敬即敬拜上帝的心，一个感恩的心，无论或信或向神献上感恩的心。第三方面可以话就是一个宽容的心，一个原谅的心。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前头很重要的八福，八种福气，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开心的人开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恶动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，这是八福。接着第十七节，其实登山部分不是只是讲到八福，有其他的教导。十七节话，莫想我要嚟要废掉律法同先知，我嚟唔系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告诉你们，就是听你都要废去律法呢一点，因为都唔能够废去。即系你唔好以为我嚟新约就教就唔重要，摩西律法就唔再重要。错，我哋偏偏系死成全律法里边所爱嘅真谛，讲到敬虔嘅真谛，每一样旧约所讲嘅，特别十诫都仍然生效。跟住我哋睇，你留意睇就系第廿一节，我中在读嘅经文。呢两十嘅波罗杀人，咁耶稣将嗰个杀人嗰个嘅即系嘅含义，即系讲得好清楚。你唔好以为我冇杀你，但系跟住话咧，如果你向弟兄嚟到动怒发嬲嘅，都会受审判。包括杀人，唔单止系真系杀咗对方，而系你嬲对方、恨对方，这个都系唔好。咁凡骂弟兄系拉家，即系衰嘢啦吓。难免工会的审断，骂弟兄是魔力都是不好的东西，难免地狱的火。你留意第廿三节，跟着讲到敬拜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什么叫祭坛上献礼物？你讲旧约啦，旧约即是当时的人呢，即仍然在当时仍有圣殿的嘛，仍有献祭的嘛，所以人向圣殿献上礼物牛羊的时候。如果相比的话，后来新约再没有献祭了，没有祭坛了，也都是新约的情况。新约不再有献祭，但是有敬拜，在会堂、在教会堂当中来献上礼物。我们的赞美、我们的诗歌、我们的金钱奉献，都是新约的时候的礼物。而当你去敬拜的时候，当你敬拜的时候，若想起什么呢？要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即是有啲牙齿印嘅时候，咁嘅时候敬拜就冇意思噶啦。咁就知咩？要把礼物留在坛前，然之后先去同弟兄嚟到和好，然后先去礼物。所以今日题目叫带住矛盾去敬拜。当然呢个系抄人口算咩嘅咧？呢句说话系边嚟自边度？知唔知啊？香港有个节目叫包带住矛盾去旅行，咁啊，记得揾到两个政见唔相同嘅人咧，就去旅行吓。我冇睇过，唔知好唔好睇啊？咁啊，差人有好水尾，咁我哋带住矛盾去敬拜，又啱唔啱？呢个矛盾包括咗我同人之间嘅矛盾，带住矛盾去敬拜。带住同弟兄姊妹唔不和嘅心去敬拜，最近即系同一位姊妹倾起，佢唔系当中，所以咁讲，姊妹唔系当中，佢都应该唔会翻嚟。原因系佢翻嚟会见到另一个会友，佢见到佢有把火，所以唔翻，所以唔翻。佢唔系带住矛盾去敬拜，佢唔想有呢个矛盾，唔想有呢个怨恨。所以就唔翻教会。敬拜里边，你唔应该怀怨、怨恨。而圣经话咧，怨恨就系杀人。杀人你就犯戒命，一犯戒命嘅人你要参与敬拜。所以呢度讲到敬拜之先，要放下矛盾，放下恩怨，唔系放下嘢，今日要和好，要同弟兄先和好，然之后嚟到去即系敬拜。咁嘅时候神会悦纳，唔系得要矛盾带住。讲到呢度，你稍微望下你前后嗰两个人有冇矛盾啊？有冇牙齿印啊？有冇争你钱啊？有啊！出去搞掂先翻嚟。等住佢，基督教讲乜嘢？基督教讲咩？ 基督讲嘅本来就系讲宽恕，本来就系讲呢个嘅宽恕。我睇两段经文咧，一啲段啱就系呢个大家都熟悉的经文啦，就系呢一个马太福音第六章。就系睇段咧，就系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六章。在主禮文裏面，馬勒福音第六章，這裡說，我們，可以讀了，我們在天上的父，與人都知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我們讓人今天賜給我們，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。這裡將兩件事比較，將神對我們的寬恕，比較於我們對人的寬恕。我哋免人债，正如你免我哋嘅债，即系话两样系平衡嘅。你免我哋债，如同我哋免你嘅债，或者倒翻转头就系我哋免人嘅债，如同你免我哋嘅债一样。呢度如果都唔明白呢个里面含义嘅话，经文十四节就讲得好清楚噶啦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个讲得很清楚。当你对人怀怒含怨的时候，不是敬不敬拜无目预立 的情况，当然是你怀有一个抱怨的心，怀恨的心去敬拜神，不预立的敬拜。更加就是更加严重的，就是你不饶恕人的过犯，神都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饶恕人的过犯，神就饶恕你们的过犯，合不合理啊？合不合理啊？呢度系一个文字表达，耶稣有冇讲过呢个比喻同类似有关嘅？醒唔醒起啊？系咩一个故事啊？咁你信主耐都应该听过嗰个故事，或谂起嗰个故事，咩故事啊？一个债主啊，欠人，一个债仔欠人钱，系唔好多啫。你哋嗰个债主啊，算啦，唔收你钱啦，唔要你还债啦。嗰人转头添啊，欠佢多嘅，宽恕你，唔使你还。点解佢转头向个佢自己债仔点样咧？追数，喂，好少啫，都追数。结果嗰个第一个债主话：，喺有钱，你咁多钱我都唔使你还，你少钱都唔肯饶恕人哋还。哇！几个人惨，嗰个系一个实耶稣讲嘅一个实际嘅一个嘅比喻，更加易明白。你饶恕人，我饶恕你；你唔饶恕别人，我都唔饶恕你。其实你走翻转头咧，我走翻第十一节，呢、这个就正系我们免人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。跟住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属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留意有细字嘛？有古官作咩咧？冇因为字。阿门。原来嗰句说话啊，呢度可能好扫兴啊，因为我哋背主祷文背咗好多年噶啦，突然间要你改好难嘅。但事实上就系、是、原来原初嘅最早嘅。的书卷的抄本呢是没有那么句的。就是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城，你直到永远这个说话是后加的，不是主祷文的部分。不过后来在教会传统里面呢，就是好像想来做祷文，但他又不完整，就是加句做一个结尾。圣经就是这样的情况的，就是后加的。如果这样的时候呢，就如果再读的时候就不同了。就是说从第十节开始就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跟住到你们饶恕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冇咗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呢个说话嘅时候咧，就变咗有三样嘢。第一样嘢就系免我哋嘅债，如同我们免你嘅债。中间可以加样好似冇关嘅嘢，就是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跟住话你们饶恕的过犯，咦 ？A 同 C 系同意思 ，B 中间好似。唔拉楞喎，系咪唔拉楞啊？系咪唔拉楞啊？ 不叫我们遇见咩？呢度话免我们啲债，原来我们免啲债，你咪预算啲过分。呢两句 B 同 C 系相同意思 ，B 好似唔同意思，当然唔系啦。B 讲乜嘢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呢个咩嚟噶？同一个含义，就系当我哋对人坏路唔肯饶恕嘅时间，你个衰嘢，衰嘢，借钱借钱你唔还。起有钱你话请我饮茶，唔请我饮茶。你对人好，对唔对我冇咁好，同人握手唔同握手。呢个系咩嚟噶？恨就会生咩咧？恶念，恶念。恨会生好多嘢，人类好多罪行都系因为仇恨，都系因为怨恨而起。咁你个世界好动乱。好，有人会因财，有人会屈因利，亦都有好多系因为仇恨，各仇家恨，即系私怨，好多嘢怨恨可以生好多嘅罪行。当我哋含恨嘅时候，我哋喺试探里边，边个试喺我哋啊？边个试啊？呢度救我们脱离凶恶嘅原意都唔系凶恶。Away from evil 唔系 evil， 原意系 away from what？ From the evil one。经文话画作脱离恶嘢，呢个个原意脱离边个啊？脱离魔鬼。魔鬼话扭佢啦，扭佢啦，扭佢啦！你望下佢，你望下佢，你争佢前面，争埋佢后面，系咪啊？你咪好想杀佢啊？系咪好想佢要啊？呢个魔鬼，当你恨人嘅时间，我就喺魔鬼嘅试探当中。所以就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即系原意都即系可以改晒呢几经文啦。但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又系都系错嘅。试探你冇得唔遇见嘅喎，即系。temptation 啊，试探，任何时间，只要你有眼就面对试探，你有耳就会面对试探。试探唔可以避，唔可以遇，唔可以话唔想遇见嘅。所以真译本就唔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呢个唔好通。遇见你冇可能遇见试探，即系冇可能。所以真译本就不见我们陷入试探，呢个咪啱啲啦。试探冇可避免嘅，梗有即系魔鬼，梗有好多方式嚟试探我哋。我哋避无可避，但系遇见试探，但我哋不陷入试探，就另一样嘢。我哋唔可以避过遇见试探，但我哋避过唔陷入试探。耶稣话：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只眼见到啲唔应该见嘅嘢嘅时候咧，耶稣话咩啊？掘咗你眼出嚟，哇！咁啊惨啊惨啊！见到行我啲书报书资店摊，喺网上突然间见到冇嘢，又骨眼，你有几多眼都俾人骨啦，骨极都仲有骨噶啦，冇可能唔遇试探，冇可能唔遇见，但系唔陷入试探。第一眼就系话第一眼你冇自由，你望第一眼咪冇突然间喺街上见到冇嘢，第一眼咪就骨眼啦，第一眼你冇自由。但望第二眼、第三眼、第四眼，大卫喺平台上面、皇宫上面行下，即系喺自己皇宫里面行，突然间揦笠到有个女士喺户外冲凉，有冇避噶？关唔关佢事啊？第一眼冇得避，但系似乎佢唔系望第一眼，佢望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眼，咁就陷喺罪嘅里边。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恶者。Evil one， 因为 Evil one 试探我哋。弟兄姊妹，呢个讲紧仇恨，唔系讲其他试探，系讲仇恨嘅试探。弟兄姊妹，让我哋用一个宽容嘅心，饶恕我哋弟兄，饶恕我哋嘅姊妹。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对我哋嘅宽恕。弟兄姊妹，我哋有冇含恨嚟到翻教会？我哋冇带住矛盾、仇恨嚟到去敬拜。当我哋唱歌赞美成个时间，我哋嘅心系咪真系唔单止对神嚟到开膛，亦都系饶恕我哋周围嘅弟兄、我哋嘅姊妹？教会存在唔单止系为一齐敬拜， 教会存在都不单是我们集合力量一起去传福音，教会存在也是真理在同一个教会、同一个团契、同一个小组里面跟其他弟兄姊妹的磨合，当然不相同的，当然有些人你不 like 的，当然有些人觉得有些人 like 你不 like， 但是在当中就愿意去学习彼此去包容彼此什么爱的诗篇，大家读过很多什么话爱是什么话，恒久忍耐又恩慈，我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，那个是不是只是分你读的，那个只是给 couple 的，是不是、那个不是，保罗写那段不是给新婚夫妻的，只是给新郎新娘的，是给教会的，是给教会的，是给弟兄姊妹互相包容互相忍耐，放下仇恨，在敬拜当中放下。圣餐下个礼拜圣餐，圣餐不单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，也提醒我们主内一家，教会什么话，首先那个叔公叫什么名字，教会是什么话，教会一家，我们家人，家人的意思只是说你会不会永远生你的哥哥，永远生你的弟弟，大家都是骨肉之亲，我们应该宽恕。圣餐提醒我们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是一个群体，在主里面我们弟兄姊妹应该彼此宽恕彼此包容，因为我们同一个身体，正如以弗所书说我们一主一信，我们同一个天父。所以弟兄姊妹敬拜当中有我们一个敬虔的心去敬拜，早点睡觉有一个安静来到等候去敬拜我们 的神，我们一个感恩的心，为到我们自己所遭遇的，无论是好的不好的，你都去感恩。有时祸中见福，有时不一定是样样好，我才可以我们感恩。有些不好的，在祸患当中来到去，就是见到神的恩典。在约伯记讲苦难最清楚的卷书，最多的卷书，约伯有一个说话很出名的，就是我自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见到你。在最大的患难当中，最困难当中的时间，他对神和神的关系更上一层楼，从风闻去到眼见。苦难有时成就很奇怪的，很特别的事情，向神献上感恩的心，向神献上一个没有怀恨的心。弟兄姊妹有不妥的，不妥当的，用爱心去包容，用这样的心去敬拜神，必悦纳。同心祷告，即我希望我哋睇翻呢个环绕嘅世界，实在好多嘅怨恨，人与人之间好多嘅不和，有时拥不和都牵连到教会，教会有阵时都会因着唔同嘅事情，弟兄姊妹有矛盾、有争执、有怨恨，教导我哋爱嘅群体就需要彼此包容、彼此去接纳。因为这个是正是耶稣基督十二架救恩所彰显的，我们有罪，耶稣基督宽恕我们，以致我们能够以无罪之身来到去领受圣餐，来到领受，来到恢复和神的关系。神啊，既然你肯宽恕我们的话，我们愿意同样去宽恕接纳我们周围一些和我们相同或不相同的人。就是教会是爱的群体，平安堂是一个爱的群体，让我们当中去实践爱的功课，因为这个是正是耶稣基督舍身为人牺牲十架的真谛，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爱的群体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